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係呢，最有趣呢就佢臨尾係點樣嚟去解決嗰個所謂時間悖論嘅問題，或者嗰個即係邏輯悖論嘅問題呢？我就覺得可能我都未夠睇得多啦，即係以我睇咁多科幻小說呢，以呢、這個呢一本書係第一次用呢個叫做就係多元宇宙嘅詮釋，就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啦。咁呢個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呢，其實就係喺1941年啦，我睇咗第二度啦。原來係啊 ，And he built a crooked house 係1941年嘅，所以同嗰個 By his bootstraps 咧係同一年嘅。哇！你話海恩萊恩個創作力真係幾緊要啊！等我睇下，嗱，我睇翻資料啊 ，By his bootstraps 又係1941年 ，And he built a crooked house 係1941年同一年嘅，反而咧嗰個 All You Zombies 咧就係1959。啊，真係勁啊！真係海恩萊恩真係好啦。咁但係咧，而家我講翻嗰個嘅Timescape 啦，好似唔喺呢度啊。咁佢就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喺度啦，應該係啦。哦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咧，其實就唔係科幻小説作家提出嘅，係真真正正一個科學家、一個物理學家提出啊，就叫做 Hugh Everett 就係 Everett 嚇、啊，即係臨尾 double T 嘅，1957年提出。其實當時佢就係想話去嘗試去化解量子力學。嗰、那個哥本哈根嘅詮釋咧，嗰啲有違常識嘅結論啊，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就係薛定谔嘅貓啦，嚇、啊、記唔記得啊？薛定谔嘅貓就係講即係一個放射性嘅原子，佢個衰變，譬如佢個衰變嘅機率係即係喺段時間咧，其實係一半一半嘅啫，咁樣樣。咁於是佢就一隻貓，有個盒就密封嘅，但係佢入面有個裝置就係呢、這個。放射性嘅原子一個 radioactive atom， 如果佢 decay 衰變嘅時期咧，佢就有機會咧，佢就影響到有啲儀器咧，就連消帶打，嘟嘟嘟嘟咁樣啦嚇，即係由一個好微觀嘅 level 就去到一個好宏觀嘅 level， 咁樣咧就有一個錘就剝爛一樽毒氣，咁原來一個毒氣一放出嚟，只貓就死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其實呢個就係薛定谔提出㗎啦 ，Schrödinger 啦嚇，佢就係建立量子力學嘅一個奠基人啦。佢當年時其實就係用呢一個咁樣嘅意想實驗啊，即係所謂叫 thought experiment 咧，其實嚟想為去突顯量子力學嘅哥本哈根詮釋嘅荒謬性嘅。但係好奇怪，其實過去呢大半個世紀咧，所有嘅人用千方百計嘅方法諗好多嘅例子嚟去説明佢個荒謬性咧，到頭來咧都係幫咗佢嘅。都是幫了哥本哈根詮釋的、其實的意思就是原來宇宙、就是這麼荒謬的、即是你不信這麼荒謬是你自己荒謬，即是宇宙的本質就是這麼荒謬。好了，那即當然這個要再花 幾個禮拜來講，但是我這麼講就是其實他的結論就是說，如果按照個波函數來講，哥本哈根詮釋就是說，其實我們永遠不能夠知道個波函數究竟是衰變了還是未衰變，佢其實咧就係一半衰變加一半未衰變，呢、這個就係佢個波函數啦。咁但係佢就係呢個講個粒子喎，係嘛？但係而家你一路將佢引申到一隻貓喎，咁佢意思就即係話，當你未一日未打開個盒咧，原來嗰隻貓咧係的而且確處喺一個50% 死咗，同埋50% 未死嘅狀態。咁對於我哋嚟講，我哋係冇可能接受嘅，包括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係絕對唔接受嘅。佢話呢種係語言遊戲。 是 這種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遊戲，沒有一樣東西是叫做 50% 死了和 50% 未死的貓的、但是他的死黨波爾 Niels Bohr 就是說你不接受都沒辦法，宇宙就是這樣、這個就是 rock bottom 去到最底最底的宇宙的真相，就是他的而且確是一隻 50% 死了加 50% 未死的貓、這樣呢，即係呢樣嘢咧，其實拗到而家噶，已經拗咗70年噶啦嚇。但係咧，大部分物理學家咧，如果你問下我哋香港大學啊，即係香港八間大學入面教物理嘅咧，其實根本係唔理呢個問題嘅，佢哋係唔去諗嘅嚇，因為佢覺得諗嚟無謂。呢啲哲學性嘅嘢啊，佢我嚟計數嘅啫，我嚟做到個 smartphone 嘅啫， 啊、因為 smartphone 都要量子力學噶嘛，講真，有咩唔需要量子力學啊？而家係嘛？咁佢做到個 smartphone 得噶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咧，我就冇興趣 smartphone 嘅。老實講，我攞嚟用嘅啫嘛，係嘛？我有興趣嗰只貓係咪真係死咗啊嘛？咁、但係佢哋就係話，其實係真係嘅，只有當你打開嗰個蓋嘅時期咧，佢就噗一聲，我哋叫做波函數塌縮 collapse of the wave function 嚇、啊，波函數塌縮就塌到去咧，一係死咗。一系未死嘅状态，但你一日未打开佢咧，佢的而且确系 50% 死咗， 50% 未死嘅。咁你话你接唔接受得到啊？我先睇下接受唔到啦。 我接受噶。 你接受？ 唔系啲哲学问题嚟嘅。 系啊，系啊。 但系就 吓、啊、好啦。咁但系咧，后嚟咧，其实就呢一、這个 Everett 1957年咧，佢就尝试调和嘅吓、啊。不过呢个调和其实冇乜作用嘅。佢意思即系话。原來這個宇宙是 probabilistic 的，即是這個就是哥本哈根學派他最根本的立論嘛。他說這個宇宙其實不是確定性的，是或然性的，而或然性就是宇宙最根本最根本的本質。或然性不是因為我們的知識不夠，因為你知道一般來說我們用統計學就是因為我們對那個單一的具體的孤立的事件我們的認識不夠，於是我們將它加加埋埋，於是就拿一個統計啊，即係佢個特徵咁解啫嘛，係嘛個 statistical average 啊咁樣係嘛，咁就係為咗我哋方便研究嘅啫。咁但係呢、這個哥本哈根就話唔係唔關我哋嘅知識唔夠事，而我哋根本就係只能夠知咁多。當然呢個亦都係海森堡嘅不確定原理都係咁講啦，係嘛？因為佢又有啲嘢我哋根本冇可能完全確定嘅。咁所以咧，哥本哈根學派就係話我哋或然性咧係。宇宙的本質，但 Everett 咧，其實佢想解決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咧宇宙嘅真相係冇可能話言性嘅，唔通你話即係而家佢究竟係死咗？哦，原來佢70% 死咗，咁咩意思啫？咩叫70% 死咗啫？嚇、啊，或者呢個雞蛋咁樣究竟係原來佢已經一係就爛咗，一就未爛，即係一係又完整，一係就已經有裂痕嘅咁樣。如果原來佢唔係，佢係有呢個82%。已經爛咗，或者仲有82% 完整咁啊，冇意義嘅，即係其實佢嗰、那個咁，但係佢就話咧，原來佢 probability 意思咧，就係話當有一個事件一個 event， 佢有各種唔同嘅 outcome 嘅時期咧 ，OK， 咁就可以， 佢自然就會每一個或然率咧，都會成為一個 reality， 佢就會分叉開去，就會分裂，就 split 開去，就成為無數個 reality 嘅啦。咁、呢個無數個 reality 咧，其實每一個都係真嘅，但係當然係不相容噶啦、啊，一個就係只貓已經死咗，一個就係只貓未死，嚇、啊。 好似個兩個波咁咯，喺個袋裡面有兩個波，一個波就係貓死咗嘅世界，另一個波咧就係貓未死嘅世界。 係啦，即係我講佢就係佢一路分裂開去嘅。咁分裂開去嘅時期咧，其實呢個亦都就是、當然後嚟引申到呢個所謂叫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咧，就成為咗好多科幻小説入面嘅叫做 parallel universe。其實呢個就係平衡宇宙嘅觀念啦、即係平衡宇宙的觀念咧，其實後嚟好多電影咧，雖然唔係科幻，佢都用咗呢個觀念噶。啊，譬如有一套叫做《Sliding Doors》嘅，叫做緣分兩面睇嘅電影都係咁講嘅。佢意思好簡單啫嘛，人生入面咧，其實有好多好簡單嘅決定。你一做咗個決定咧，你以後一生就唔同咗噶啦。但係原來佢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嘅。原來喺另一個宇宙入面咧，你係冇做到嗰個決定，或者你做個決定嘅時期咧，你係揀咗另一個抉擇。只不過嗰個宇宙已經離開咗，離開咗而嚟去，你永遠唔能夠再接觸嗰個宇宙。但係當然咧，對於嗰個人嚟講，佢就永遠生活喺個宇宙，嗰個就係佢嘅 reality。佢就以為話啊，當時如果我做咗呢個決定咧，就會係點啦？但其實嗰個宇宙都存在嘅。呢、這個就叫做 many worlds。咁而 timescape 咧好有趣嘅呢本小説咧，佢原來佢正正就係話佢到頭來1962年嗰個人。有冇聽到1998年嗰啲人嘅勸告呢？因為個讀者啦，一路都好迷茫嘅。你睇嗰時，佢究竟有冇聽咧？點解咧？因為就話，如果佢真係有聽有成功嘅話，實際上就唔會出現1998年嗰班人。 哦，咁就唔會 send 翻信息過去， 就唔會 send 翻信息俾佢。 哦， 但係如果佢唔 send 翻信息俾佢，佢又唔會改喎。是不是你明白嗎？這個當然又是一個 loop 來的嘛。 但是真的很 多。時間旅行就是一個 loop 嘛。所以那個讀者呢 即係任何一個即係稍微嚇、啊、有啲叫做即係修養啊根基嘅科幻小説讀者咧，其實佢一早都已經諗到呢個悖論噶啦嘛。但係咧臨到尾咧，原來咧佢嗰個 Gregory Benford 就用咗呢招，就用咗 Many Worlds 咯。佢 Many Worlds 咧，佢就係話1998年嗰班人咧，佢結局嘅時期咧，仍然都係生活喺嗰個世界就嚟末日嘅世界。咁、 嗯、 但係咧，佢亦知道佢哋成功咗喎。即係1962嘅人咧，佢最後咧係、 嗯、 有聽到喎。 嗯， 點解啊？因為原來1962年嘅人聽咗個勸告，佢改變咗做法嘅時期，就衍生咗另一個宇宙啦嘛。 嗯， 而1998年嗰班人咧，仍然係生活喺嗰個宇宙啊嘛，即係坎坷啦，真係即係悲劇嘅宇宙啊嘛，坎坷宇宙啊嘛。 嗯， 嚇、啊、咁，但係嗰個就大團圓宇宙啊嘛。所以當佢最後聽到佢呢個信息嘅時期咧，佢就 split 咗啦，就分裂咗。吓、啊，就多咗一个宇宙出嚟，嗰、那个宇宙就系大团圆宇宙。 嗯， 但系其实之前个宇宙咧，系继续喺度，继续喺度嘅。 嗯， 其实唔止两个，系有无限个。所以即系话，但系呢种咁嘅 many worlds 咧，其实绝大部分科学家都觉得难以接受嘅。就即系你嗰个 solution 啊， 嗯， 系仲激过你要解决嗰个问题。即系有啲人觉得哥本哈根学派系有违常识，但系你 many worlds 咪仲夸张？即係話，我哋而家其實每一秒鐘或者每一個微秒、每一個唔知咩秒啊，其實都有無限咁多個 realities 係 split 緊出嚟嘅。 嗯， 係嘛？即係其實有講一個好簡單、好感人嘅故仔啦。好耐以前睇過一個短篇故事咧。 嗯， 就係講兩夫婦揸車去旅行。咁但係咧，就嗰日咧，個老公咧就平時老公揸嘅，咁但係老公就唔舒服，就有個老婆揸。咁但行下前面有个大货车就装住好多铁枝嘅，点知突然间咧前面有交通意外，嗰、那个大货车耷掣耷得好劲，佢啲铁枝向后褪，一插插落嚟就插死咗个司机，就而家即系插死咗个老婆， 嗯、 本来应该插死个老公嘅，咁于是好伤心啦，咁于是就即系死咗嗰个老公，诶、个老婆啦，呢、这个老公咧就即系好悲伤啦，就一个人过日子啦，咁但系讲佢咧。就無意中喺個屋企嗰度咧，嗰、那個睡房唔知嗰個衣櫃嗰度咧，打開個櫃桶喺櫃桶底整下整下，一般又有本記事簿嘅，咁就係佢老婆記事簿嚟嘅，咁啊已經記到某一日就冇嘢記㗎啦，已經因為佢死咗啦，離開咗啦，但係竟然咧，嘿有一日睇一下咧，竟然有嘢記喎，係、 嗯、 死咗之後嘅日子嘅記喎， 嗯， 咁一路睇下睇下，咁到最後咧，佢又記翻啲嘢喺度咧，而竟然可以同佢溝通喎。 Okay. 傾傾偈喎，咁當然咧，如果你唔係用科幻咧，你就梗係用所謂哇陰間啊嚇，即係同呢個冥間溝通啦。但係嗰個係科幻小説，那個科幻小説咧，原來佢就一路寫咧，就係、是、話當然嗰度唔係陰間，而係原來嗰本咁樣嘅日記簿，唔知點解咧，就重疊咗兩個宇宙啊。原來喺嗰個宇宙入面咧，當日咧佢係冇調到位揸車，係嘛？ 嗯 所以咧就唔死嗰個就唔係個老婆， 哦、 就係個老公 死。 於是個老婆就變咗係一隻守寡，就一個人住，就好淒涼。但係就竟然就無意中咧，就喺櫃桶啊，抄下抄下抄到本記事簿、 嗯， 竟然就兩公婆咧就透過呢個記事簿咧，原來兩個已經係生活喺兩個宇宙入面，絕對唔係陰間陽間嘅問題，而係根本喺對佢嚟講就一個正常嘅宇宙。只不過嗰件事發生咧就啱倒轉咗個發生咁解。 嗯 嗱，呢個就係最典型嘅叫做平衡宇宙嘅概念啦。科幻小説有好多呢啲平衡宇宙概念，但係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短故仔，亦都係最感人嚇、 嗯 啊，就好浪漫嘅、嗯。但我真係唔好記得佢最後點樣結局，但係好似都係悲劇。到最後，即係嗰兩個宇宙卒之又 分開咗， 又分開咗、嗯，卒之咧兩個人都係以後係永決咁樣，真係好淒涼咁啊！但我記得係中學嘅時候睇啦，哇，睇到好心噏，但係都覺得好精彩，就係、是、呢個正正式式咧就是、平衡宇宙啦，嚇、 嗯。 咁但係咧，好似講下講下咧，嚇好快脆啊！我哋已經講幾個禮拜，講呢、這個星際啟示錄啊，即係時空啊、超次元啊，咁但係都已經啊時間又多啦，嚇咁、 嗯 啊、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可能真係講第二個題目啦。不過係乜嘢未諗到，係、嘛？唔緊要嚇，到時大家就知啦。OK， 再見。